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七十一集，宋福坦一转身就体验到了熟悉的感觉，魂魄离开了身体。他冷眼看着身后那个手里拿着上吊绳舌头吐出来的男子，宋福坦一下想到了老秦一直摸脖子说近来睡眠不好，脖颈也疼，看来老秦家小雀儿那脏口上哪儿学的，也有答案了。鬼口，吊死鬼宋福坦遇到的也算多，总体来说他们套路不多，而且钟爱自己的上吊绳，总想借此恫吓人，顶多加上刚才这样的声音特效。也许古人极度害怕，但宋福坦听到这种声音只会觉得混响加太大了。果然这吊死鬼步步紧逼，挥舞着手里的上吊绳。 死！ 宋福坦冷淡地看着他血红的舌头越来越近。 干什么？干什么？ 宋福坦回头看去，只见蓝河戴着面罩飘来，还未穿制服。他心中一暖，细节处总是能见小来的可爱。虽然知道自己有念珠护体，但小兰每次还是会来救他，不愿意他一直被恐吓。吊死鬼瞥见蓝河，阴森森一笑，双手勒着长长的上吊绳的绳圈，空空道：“ 死去。” 蓝河一甩手腕，用一样的动作拿住他长长的勾魂锁，不退反进：“ 切，就你有。” 啊！ 吊死鬼傻眼了。 你那和我的一样吗？ 套谁呢你？咱俩对着套呗。别跑啊，玩不起啊。 宋福坦在一旁傻了。这也不太好分析，但总之还是可爱的。谁要跟你对着套？那吊死鬼看到蓝河，混响也没心情加了，鬼哭狼嚎的往出逃，被蓝河一下子套住拽了回来，二话不说先殴打了一顿，然后用锁链勒住他的脖子。 你看你这玩不起的样子，不是还想套人家吗？ 吊死鬼万万没想到自己都上吊死了还能再被吊一回脖子。他眼睛往上翻，尽量去看蓝河，两手抱拳疯狂拜拜。 这位大老爷误会一场，不知道是您照的。 蓝河把他拖到宋福坦面前。 哎呀，刚才那雀儿突然就叫起来了，我差点就比较惊讶，我想肯定是和这家伙学的吧。 那声音一模一样，不过宋福坦也就罢了，他走哪儿不被惦记着，但是老秦又怎么招惹他了？ 说前头那户人家怎么招惹你了？你上他家勒他做什么？你是在内屋吊死的？ 蓝河问道。一般吊死鬼也就在自己吊死的地头作乱，但老秦介绍过他在那屋子里住了大半辈子，怎么以前没闹事，现在突然就出事了？看着吊死鬼也不像是新死的。 哎呀，那个养鸟的那个。 吊死鬼也不敢动他。 哎呀，大老爷明鉴呀，我不是在那儿死的，但是那个老头子抢我钱我才去勒他，可他还是老抢。 说起这个，吊死鬼还有点郁闷。 哦，抢什么钱？ 蓝河问。 哎呀，就是天上掉钱嘛。 吊死鬼说， 最近时不时街上有纸钱散落，我就会出来捡喽。你说他一个大活人跟我抢钱。 蓝河和宋福坦觉得有点诡异了，现在又不是七月半，街上怎么会有纸钱出现？要说七月半倒是会在祭祀之余撒给孤魂野鬼。蓝河想到什么问道， 是生化后的吗？ 对呀。 也就是说不是真纸钱，也是已经流通阴间的 蓝河又问，有香火吗？ 我反正没捡到过。 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蓝河慢慢松开着吊死鬼，反正揍也揍过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以后见了他躲远点。吊死鬼讪讪一笑， 还没请教您是。 看链子应该是阴差了，但没穿制服，面孔也生，从前京城不见这号人物啊。蓝河把帽子甩了一下，抱在怀里，冷酷报名，东岳阴司，来都来了。如果不是名号，以他的语气听上去应该会更有范儿。但吊死鬼不讲究这个，还是给震了一下。 啊，怪我上吊时伤了眼，没认出大老爷。 原来是大闹地府的来大老爷啊，虽说今年才上任，但很快就闯出了名头。吊死鬼还看过他的木莲戏，甚至产生被他锁喉也挺荣幸的感觉，拱手倒退着走了几步，这才飘开。蓝河见他走远了，这才道，我看肯定是胡四，他抢了不少四大门的钱粮，往街上一撒，这些原本安分待着的鬼也出来了。一出来难保不会出现各种纠纷，还有类似老秦这样的事。反正京城越乱他越开心，而且最近大家都在找他，他这么一搅也能分散不少人的心神。宋福潭也想到了此处，可以多开几场法事，把游魂吸引走。胡四可以撒钱粮，京城这么多吃阴间饭的也可以撒，还有香火呢，至少能把相当一部分聚集到各个寺院道观。得和老白提一提，还有秦老师那边，你去和他说说吧。蓝河道。宋福潭点头。老秦本来都坐在房间里了，想泡个热水脚，试试今晚能不能睡好一点，却听那小宋编剧又回来了，在叫门。他赶紧穿上拖鞋出去，正奇怪怎么又折回来了。开门后，老秦看外头胡同灯都没了。 哎呦，是不是太黑了不好走？我给你找个电筒。哎呀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是不能随便往西口走。 他们这个胡同啊，很久以前也出过闹鬼的事，尤其是西边那个出口，拐弯也多，夜里往那儿走，总有人觉得不干净。再装上电灯，灯火通明前，胡同里好些人是不走西边口子的。就是现在，上了年纪的人也不爱走，要是灯坏了，更是绕路，也不乐意走那头。越是黑暗的地方，就越容易藏着脏东西，这是老辈们常说的。没事，我就是想起来问您一个问题，您最近多梦，都是梦到些什么？宋福潭问道。老秦一愣，然后喃然道， 哎呀，我这，哎呀，说来都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日有所思，夜里老梦到在外头捡钱，一地的钱，我专捡那大的，可开心了。哎呀，不过一夜低头啊，醒来脖子腰啊都是累的，哭都哭不出。怎么了？你问这个？ 宋福潭直接道，以后还是别捡了吧，那是和鬼抢钱。不是他不知委婉或刻意现实，此事非要说透不可，点出来就破了此事。老秦哑然，他没生气，反而嘀咕起来， 我说呢， 那我先走了。宋福潭略点头，大步毫无畏惧地走入了黑暗中。 谢谢你啊。 老秦回神喊了一声， 路上千万小心。 真是年轻啊，这么黑都不怕。 哎呀，这今晚应该不会做梦了。 老秦看不见之处， 蓝河飘离地面几寸，就在宋福坦身旁。嘿，这么飘着，他就和小宋差不多高了。黑漆漆的胡同中，因为蓝河在身边，宋福坦愈发安心，对黑暗也没有那么厌倦了。哦，我的剧本已经差不多了，下周可以来看剧本，在我爸的工作室。宋福坦说道。 好呀。 蓝河好奇地问， 哎，对了，你还一直没说剧本都写了什么。 鬼怪吧。说到这个，蓝河想起了玄光似乎从未写过这类题材，虽然现在已知他经常见鬼。 居然有鬼怪吗？具体什么鬼怪？有没有我们东岳阴司呀？是不是取材了现实的经历？ 宋福坦写的时候还不知道小来活着，现在他既忐忑蓝河知晓后的反应，又有些期待。是取材了现实 啊。好啊，那你别剧透了，我要看剧本。 蓝河有点兴奋。 而且啊，我不能让宋导觉得我提前跟你聊过人物，那岂不是作弊了？我可以自己解读。 宋福坦哑然失笑。宋福坦把蓝河送到小区门口，正好胡七十九亲自到楼下倒垃圾，蓝河就一人住，他一出去就只剩下他和那只自闭刺猬，相当于只剩自己。不像以前杨家热热闹闹，村里人来人往的串门，所以这倒垃圾虽不必亲自下来，胡七十九还是借机出来溜达了，偷听一下邻居聊天，招个猫逗个狗什么的。 回来了，你们啥时候去庙赶山啊？ 胡七十九道。他琢磨着，只要不是去庙赶山，自己还是可以跟着出去玩玩。不一定，听说在后头。蓝河道。 哦。 胡七十九的眼神落在了鸟笼上。 小雀儿啊，买给我的吗？ 小宋的，赏玩用，不能吃。 我也没说要吃啊。 胡七十九哼唧道。 拿出来给我玩几天呗。我怪无聊的，叫你把手机留下来给我玩斗地主，你也不愿意。 我怕你拿我手机充钱打游戏，回头不好退。社会新闻只说乱充钱的未成年人可以退款，没说乱充钱的百岁女子可以退款。 那就把雀儿给我玩吧。 蓝河看宋福坦，宋福坦问，你会养灵雀吗？胡七十九没说话，只拍了拍胸口，貌似很有信心的样子。蓝河心想，不愧是在京的虎门，这养鸟也会呀。那你养几天？它会脏口，小心啊。宋福坦递到蓝河手里，胡七十九伸手去撩开帘子。 什么？ 那鸟儿就对着他道， 死去吧。 胡七十九无语， 看我不给你挣过来。 那下次录制的时候我再带给你吧。 蓝河下了车，对宋福坦招手道， 再见。 再见。宋福坦也招了招手，现在说出这两个字都仿佛有特别的意义。蓝河心里也想着，好一个再见呀，曾经的再见是不知何时再见，现在的再见却是真的有好多次机会再见。蓝河提着鸟笼，带着胡七十九进了电梯，外头有人喊，他赶紧摁住了电梯。 哦，谢谢啊。 也不知什么时候搬进来的住户牵着一条阿拉斯加犬进来了。阿拉斯加是雪橇犬，体型很大，一进来还兴冲冲去嗅蓝河和他的鸟笼。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别害怕，他就是瞎热情。 主人把狗狗往旁边拽，狗狗还不乐意，使劲起来。 啊，没事，我不怕狗的。 蓝河还伸手摸了一下阿拉斯加的头。胡七十九瞪了阿拉斯加一眼。阿拉斯加哼唧一声，弱弱的蹲回了主人旁边，把头靠在主人腿上。主人不知所措，神了，这傻大胆的狗子什么时候露出过这种表情？他不禁问道， 你家是不是也养狗了？ 没有。 蓝河看了一眼百无聊赖蹲在自己脚边，体型甚至比阿拉斯加还娇小的胡七十九。狐狸是犬科没错，但胡七十九以前还抱怨过有人把它当狗狗呢。主人说道： 我还以为养了呢，而且是特别厉害那种大狗，不然它也不能闻一闻你的味道就怕成这样。 闻言，胡七十九还往旁边挤了挤，阿拉斯加呜咽着缩得更厉害。他表情还挺得意，光听到厉害俩字儿了吗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